后春无踪，只剩下欢愉在梦中。有情人儿要分别，总是那人生长恨水长东。徘徊中思量中，这人生匆匆如秋风。有情人而几时回，依旧那伤心枕上雨三更。路漫漫夜茫茫，耳畔还是你的叮咛。有情人而几时回，又叫我与己相思梦不成。 梦不成。